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小年儿的文化之门。2月8号到13号，北京第四届天桥小年儿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即将在天桥剧场盛大开幕。本届庙会呢，是由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办，北京市曲剧团承办，天桥剧场、北京民俗学会、老舍纪念馆共同协办，为期是六天的时间，为我们北京的市民以及广大游客打造一场传统民俗的迎春盛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次庙会呢，除了宣传传统的民俗文化之外，还涵盖了非遗、传统文化衍生品的展示和展卖，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那今天呢，我们要给朋友们主要说的是，在我们老舍京味文化节里面三场非常重要的演出，我们请出我们的嘉宾，我们就知道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了。欢迎一下北京市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盛国生老师，你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北京市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卢雪文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的选题策划人。 大家好，我是张欣。 欢迎啊。那张欣，关于我们的这个曲剧，我听说你也特别感兴趣，是吧？ 是，我也看过一些曲剧。 哎，从你的角度哈，先说一说你看曲剧是什么感受。 因为我在中国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我们有曲艺课，我也看过这个曲剧比较早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像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电影，然后对于曲剧呢有一些了解，比如说曲剧它是在这个单弦八角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两年我看过一个叫郭挑的戏，那个戏好像就是有很多的曲艺创段串起来的，而且演的就是老北京的事儿，我当时觉得哇，这个京味儿好浓啊。然后前两年呢，我又看了黄叶红楼，其实正好是两位老师演参与演出的，而且这个盛老师他是演的曹雪芹。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曲剧啊就是是最好懂的，就对于如果你从来没有看戏的观众来讲，它是最好懂的一种地方剧目。 对，它是特别的贴近老北京，无论语言还是唱腔。而且现在可能是和大众的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形式有更多的结合。不知道盛老师是怎么看。 是这么回事，因为曲剧它就是我们北京地地道道的那个剧种，地方戏嘛，北京曲剧啊，全国就一个啊，而且这个就一个剧种，就一个剧团，所以这么多年呢，演了很多很多的戏。因为刚才您也在谈嘛，是吧？那么作为我们卢老师，我们俩这几年也是在，活跃在我们的舞台上。另外，同时呢，也在教一些学生，啊，不论是大学生还是这个中专的学生，也是在培养。就在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中国戏剧学院在招生，招收我们今年的本科大学生曲剧班。 国仁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唱曲剧的？ 我是现在我已经40多年了，我从75年，考入北京市北京艺术职业学院，就现在叫北京市艺术职业学院，啊，那会儿叫北京戏校，75年考的，一直到现在78年毕业，到现在就是从事这个正式演出这个演员工作已经是40年整，那么加上我上学3年中专嘛，43年了，到现在。 那会儿您怎么选的曲剧呢？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因为我呢是出生在郊区，在怀柔。怀柔上中学，那么这个戏校曲剧团的老师呢到我们中学去招生，所以呢老师让我那个报考，说你去那个考一下吧，看看怎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知道是艺术单位来招生来了，那么我就唱一段京剧，所以就考上了。 问一下雪文老师，您的经历呢，您是当时怎么会选到曲剧这个剧种的呀？ 我的经历就跟他不一样了哈，因为我是学了7年的京剧，我考入的是中国戏剧学院， 毕业之后呢，就是赶上这个曲剧团啊招生。 嗯， 招生呢，我其实对曲剧真是一点都不了解。 嗯， 但是就出于可能也是自己，因为是北京人吧。 嗯， 北京人呢，然后就说这个曲剧啊，其实就是咱们北京的，就唱的都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嗯、这个故事哈，这个腔调，而且说的呢都是普通话， 嗯， 和这个京就是北京的话。 对， 所以呢，我说哟，那咱们我都就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哈。 嗯 没想到呢，就是用可能京剧的嗓子吧，然后身上吧，可能我觉得哎，考入这个曲剧团了。 嗯， 所以呢，我就觉得哎，还有一个对曲剧最让我特别的那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说他要不断的排新戏。 嗯 啊，不像京剧，就是你会多少戏了以后你就唱这几出戏哈。 嗯， 完了我就说哎，不用，他不用论资排辈儿。 嗯 啊，所以曲剧呢能给予我更多的发展机会。 嗯，哎，其实嗯真的是这一点很重要。嗯，就是曲剧它还是在一个发展过程中的这么一个剧，而京剧其实它已经发展到它的艺术最高峰。嗯， 对，它是一个国粹嘛，对吧？ 对， 几百年的历史。 对，因为它已经形成它的模式了。 对 啊，都分行当啊。 嗯， 都很清楚。像我们曲剧就不分行当。 嗯， 根据人物年龄啊，根据人物来表现。 嗯， 讲故事。 对， 对吧？你看曲剧的剧目特别特别多。 嗯， 包括前段时间咱们还听了一个叫 B 超神探，讲的是儿童医院的一位专门做 B 超的大夫的故事。 对， 哎呀，也很好听。 嗯， 就是很感动。 嗯， 啊，就是你用曲剧的形式，你也不用看字幕，反正然后那个味道还特浓。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曲剧呢并不是特别了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两个段子。 嗯， 然后呢跟朋友们一块来分享。第一个呢我们准备的就是黄叶红楼。 对， 啊， 有两位老师演唱， 特别喜欢是吧。又是盛国生老师和雪文老师演唱的。我们来听黄叶红楼当中的这么一段，叫做 相逢。 讲的是曹雪芹和史湘云相逢的这么一段。 嗯，对，这个是在戏的快结束的那个地方演的。等于其实是《红楼梦》里面就有贾宝玉和史湘云的这个相逢。 嗯， 所以这个曹雪芹的故事肯定也是根据《红楼梦》在创作出来的这一个剧情。 嗯， 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 嗯，其实我们不用多介绍。 嗯， 大家都能听得懂啊。 嗯， 大家一块来听一听，由盛国章老师和卢雪文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黄叶红楼》曲剧当中的相逢这么一段。 Thank you. 欢纵酒， 白发作伴，好怀乡， 字里行间抒豪情， 朝来慰问，团结 你看，其实听完以后大家一定会觉得特别的亲切，都是北京味儿，对吧？北京话、而且呢北京曲剧呢是唯一在北京诞生的地方戏。 是， 那说回到我们这次的叫做小年儿庙会啊，老舍京味文化节、我们北京曲剧团呢这次我看要奉献三台大戏。 对、 让谁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年的这个小年庙会呢、仍然还是在天桥剧场。天桥剧场。今年三出戏呢是新排的，刚刚排的一个新戏叫花落花又开，这是一个。第二出戏是这个龙须沟。那么整红旗下呢这是必演的，每年小年儿他必须得演，因为这个整红旗下呢就是写老舍先生、这个他的就是小年儿那天、对小年儿那天老舍生的嘛，所以这戏是必须的，而且是那个第一出戏是每届因为第四届了嘛，四年了。第一出戏是演那个，然后再演这两出戏。 对、应该说曲剧跟老舍先生那是完全分不开的。 对 啊，这个曲剧跟老舍的关系，那玄老师说说吧。 其实在50年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曲剧的创始人魏喜奎先生和一些艺术家们就是在一起组织在一起呢，组成了一个叫曲艺社。然后呢就是他们演了这个老舍先生的一个叫 柳树井、老舍 之后呢，那个老舍先生就说干脆就把这个这个艺字去掉 啊、 直接就叫为曲剧。 曲剧， 对，因为他说了北京没有这个地方戏。都是什么京剧评戏啊，这些都是从外面都进来的。就说自己的本土这个发展起来的呢剧种呢没有。所以就说干脆你们就是叫北京曲剧吧。所以所以老舍先生给我们命名的，所以我们就是也是一直都演的老舍先生的这些戏，因为老舍先生写的也基本上都是北京人的故事。 对，所以这次呢这个有两部作品啊，第一个整红旗下刚说了是闭眼剧目啊，这是老舍先生未完成的一部自传体的小说，是老舍先生的家族史，也是晚清北京旗人的风俗风情史。 对， 而且呢这个里边他你就想到那肯定是京味十足，而且这是咱们北京曲剧团的一个保留剧目了。 这个戏呢我们从2000几年来排的嘛，一直到现在嘛，每年因为演出都是比较多的，这也是我们曲剧的一个经典剧目。这个戏为什么说每年都要演呢？第一，它是小年庙会，就是我们团举办的这么一个品牌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每次演小年儿这个戏的时候，特别是整红旗下，那么观众反响还是非常那个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里边本身表现的都是我们旗人的一些生活一些事情。所以用我们北京曲剧来表现这个内容，那是天衣无缝的。只有曲剧才能表现出特别的完美，特别的生活。 啊， 因为那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是的呀，啊， 对， 包括那些人物的一些台词啊，一些北京话啊，所以都特别的特别北京，特别北京话。 嗯，那现在曲剧的观众是以北京人为主呢，还是全国各地的，就是现代的新北京人很多呢？ 说实话啊，因为戏曲这东西这个形式吧，因为这些年呢，最近几年我觉得发展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作为北京曲剧，应该说过去多少年那都得是北京人来这到北京曲剧团来演这个曲剧。那么发展到今天呢，也确实是这种开放啊，非常的大，然后这个除了北京人，外地的师生啊学生啊也特别多。而且最近这些年，这些十几年基本上啊，还都是以外地人为主了，北京人特别少了。所以在这个机会呢，我也想呼吁啊，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北京的孩子们，北京的观众们都要关注曲剧，尤其青年人，应该这个对曲剧有个特别好的了解。另外，将来要参与北京曲剧的这门艺术， 因为。北京人唱曲剧他还是有这个先天的优势的，是吧？他不用学北京话，对吧？ 对，因为其实就说是北京话，人家都以为就是是普通话，实际上是应该他是有区分的，普通话的音很正，北京话呢它是要有音调的。 哎，那个两位老师能对一个话吗？就曲剧里的段子的 烟壶可以对， 可以 对，因为这个戏也是我们团的，也是那个保留的很优秀的剧目。 好，那一会儿这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是现场演绎烟壶当中的一段。 对， 师妹，你有空吗？ 哎，这就来。 师妹，我在这儿呢。 师哥，你有事儿吗？ 师妹， 又是您这套四君子。 是啊，师妹，我就是想再问问你，我这套四君子涂的烟壶真的说得过去吗？ 师哥，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套烟壶的色彩、坯子、涂呀，都是上等，您就放心吧，我还能蒙您？ 我就是怕师傅他不这么说。 哎呦，您可真是个小嘀咕。 不是我嘀咕，自打师傅从九月府回来都一个月了，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这不又快到我娘的周年了吗？去年这会儿他人瘦了一圈。 那这会儿给他看。 这会儿给他看正是时候。他有你这么个争气的徒弟也好解解心宽啊。一会儿老爷子回来你就递上去。有什么事儿我给你兜着呢。哎， 给您添麻烦，给您添麻烦了。 哇，太好了。 你看这句话里头北京话特别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看不懂啊。所以你看听完我们那个黄野喉咙，再听完我们现场的这个对话啊，能想象到我们真的坐在剧场里看曲剧是多么热闹哈，多么有意思。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推荐的是北京第四届天桥小年文化庙会及老舍京味文化节。马上是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朱红，咱们一会儿见。 本栏目奖品是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的演出票，演出时间2月10号11号，地点是人民大会堂，购票可以咨询各大票网站。 心有心

《龙须沟》也是老舍先生的很优秀的这个经典的这个作品了哈。无论是话剧哈、啊，现在到我们曲剧，我们觉着都是一部就是反映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还有北京的那种旧社会那个时候的那种故事，都是很到位的哈。最早呢是张绍荣老师和许地老师，现在呢就是我们的青年演员，来演绎这个北京的这种旧故事，这部戏哈。这个故事呢，主要说的是北京。有一个就是臭水沟，这臭水沟呢，就是常年一到遇到阴天下雨，尤其是下雨，一个那味道当然是不用说了哈，还能就是还容易就是淹死人，所以呢，就这故事呢，主要围绕就是这个有这个程疯子，他是天桥的这个艺人，他们都住在这个四合院里头，那都是老北京的那种旧的很破旧的那种四合院。这个院里头有一个小妞子，这小妞子呢就是跟这个程疯子的这种他的这种精神啊，他这个给程疯子带来的精神方面，给他安慰很大，但是呢，就是这个小妞子就是出去就是玩的时候不小心掉到了这个臭水沟里头， 被淹死了。 对对，被淹死了。对这个程疯子的震动是非常非常的大。就不久之后，就是龙须沟，就这个北京这块解放了，这样才把这个就是 治理了 这个臭水沟， 而且也 给人带来了生活上面带来了更这个很大的希望。 对 啊，这个程疯子还把这个疯子的这个病 治好了 。 对，不但是治理了环境，也治理了坏人，哈哈。 对，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那么用曲剧来表现也是非常合适。为什么咱们北京曲剧选取都大多有一些这个老舍先生作品呢？因为老舍先生作品是京味十足。 对， 像我看到一篇老舍先生的文章，就是写的北京曲剧它的形成的过程，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挺有意思，在最初的时候，像曹宝禄、魏喜奎他们这些老的当时的单弦儿、八角鼓的艺人，他们一开始是拆唱八角鼓， 对， 这个拆唱的意思就是说，原本曲艺的唱段是一个人扮演多个角色，然后，到拆唱的时候呢，就比如说草船借箭，这个，演这个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扮演诸葛亮，一个人扮演鲁肃，这样就成了两个人唱，甚至后来发展成三四个人唱，但那会儿呢，还不能称为剧，因为他们还是像原来唱曲艺一样，站在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乐器，再到后来，是老舍先生建议吗？改成这个表演 开始呢，是这些老艺人们就干着拆唱嘛，还有他不如光唱那个单弦的，有唱单弦的，有唱梅花大鼓的，有唱军人大鼓的，你像关学增老师那会儿他是唱那个北京琴书的，是吧，好多的老艺人全在一起啊，演一个故事啊，你演这个他演那个，但是呢你唱那个单弦，我唱大鼓，那个唱琴书，他都是这样，所以一开始他们给起名叫曲艺剧嘛，是吧， 对。 然后最后老舍说了，刚刚卢老师不也介绍了吗，后来 把艺去掉， 把曲艺这个艺这个去了，就叫北京曲剧，因为北京曲剧没有地方戏，所以一直到现在嘛。 对，还有吧，就是为什么形成了剧，就是说解放了，因为这些人不都在天桥唱，就是摆摊儿这么唱，站在那儿唱的。就说后来呢，就说那个，因为现在就没有了嘛，解放就没有了，那怎么办？最后就都在组织在一起吧，咱们就成为一个 剧团， 对 啊， 所以叫社，那时候就叫社。 对， 其实这个曲剧它的诞生就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 对， 而且像老舍先生的那些戏也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 真是。哎，张鑫，咱们今天应该是准备了一个， 对，我还准备了一个单弦牌子曲的这个唱段，叫《旧京新春》，它就是唱的是春节的一些习俗， 那我们就提前用这给大家拜年是吧？ 是，而且 咱们来看看曲剧的前身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好， 一块来听一听。 江州喜平安，岁月悠悠。都回饮万象更新，桃符换酒清凉，陈华堂上银烛高烧，笑语愁。四时成寒来暑往，转眼间残冬已过，闲谈论这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众礼义不厌繁琐，从腊八一直到了灯节儿，这就是大年中全部的生活。这其中有许多的风光，待从头叙述明啊伯。到腊月就开始啊忙年，第一件先把那钱箱去张罗，那腊八就是头步先行，喝完粥就该要预备年货。到了二十三，堂官站，家家祭灶。 这段呢，他其实唱的是春节的习俗嘛，而且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有关系。因为老舍他本身就是小年这天出生的。咱们曲剧团好像有八部戏都是老舍的作品，是吗？ 是。 大概是哪八部呢？ 具体哪八部？你想，我现在点出名呢。你比如像《整红旗》，这是必须的。《整红旗》、《 龙须沟》、《 龙须沟》、《茶馆》、《 骆 驼祥子》、《 方 珍珠》。 其实像这个《茶馆》啊，包括《骆驼祥子》，这个很多人可能都会 看过话剧。 看话剧，对，对话剧很熟悉，可以再去。等有机会再尝试一下，看看曲剧又和话剧有什么不一样。 对， 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曲剧手法呢，它有音乐啊，它有音乐，它有唱腔，所以更加丰富了。因此大家欣赏的时候，它就从多方面的欣赏，就不是光就是演戏，这个又唱，是吧？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丰富的。 对，一会儿呢可以再有一段现场的唱哈，让大家感受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走进过剧场看过曲剧啊，我们希望大家在小年儿的时候能够走到咱们天桥艺术中心啊，去看看咱们北京曲剧团的这三部大戏。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呢，叫做花落花又开，是一部新戏，是吗？陈老师 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花落花又开呢，是去年年底排的，就是十二月份，应该是现在我们还在合成，这两天正在彩排，这是一个歌颂我们就是农村拆迁，搬入那个城市里边，搬进楼里边的一些事情，一些内容， 也是咱们北京的事儿。 对，北京人的北京事儿，就是我们丰台的事儿。这些农民呢，搬进楼房之后，有了钱了，然后有的是买这个，有的是玩儿，但是有的年轻人或者有的一些人呢，来投资搞企业，比如说搞那个种花，然后再种一些别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来写这个内容的这个意思。 好真实啊，对不对？ 哎，非常接地气。 太接地气了，拿到钱以后做什么？ 对，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 对对对 对 对。 花落花又开，我来看一下演出时间，这是2月12号到13号的。 晚上，曲剧《花落花又开》。雪文老师，您演了这么多年的曲剧，您有特别喜欢的剧目或者特别喜欢的角色吗？ 好，有。整红旗下的母亲，我很喜欢。骆驼祥子的虎妞，我很喜欢。烟壶里的柳娘，我很喜欢。茶馆里的康顺子，我也喜欢。少年天子的乌云珠，我更喜欢。 哎呀， 因为这是我来团的第一，属于应该属于第一部戏吧。还有珍妃泪里的珍妃，都很喜欢。实际上都是因为，其实我很感谢曲艺团的，因为给了我很多的就是演主演的这种机会。 对，那跟国生老师你们配合的多吗？ 我们配合的也有几部，你像烟壶这甭说了，但现在我们也 近几年，近几年 就近几年， 因为黄老师在台上的扮相真漂亮，而且，盛老师这个演的曹雪芹那个，其实让我记忆很深刻，就是尤其是晚年的曹雪芹，我觉得那种悲凉就是很深入人心。 所以曲剧呢，现在看来，第一呢，大家不用想着说它不好懂；第二个呢，它其实也不完全全是纯北京味儿的东西。你比如说《黄叶红楼》，对吧？讲的是曹雪芹先生啊， 对， 红楼的故事，应该说它那个风格还是挺多样的。 对，它其实有两个线，一个是曹雪芹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生故事，另外一个就是《红楼梦》。是吧？尤其是《红楼梦》的这一部分，我其实印象也很深，就是太漂亮了。 你刚才说这个《红楼》那部分，因为这个戏后来我们16年那个重新改版嘛，卢老师又加了一场戏，就是坐着加了史湘云年轻的时候，小孩的时候，那么他现在也都已经是50了啊，咱都51了，他还在演十几岁的小孩，就是演那个史湘云。 对， 那后来我不知道你看哪版，我们16年就已经加那种戏了。然后演这个青年的史湘云，然后还有一些动作形体腿还要抬起来，然后后来又刚你说史湘云和这个曹雪芹相聚那场戏，哎呀，就变成一个老人，所以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 是，我真的不知道雪文老师，那个这么大年50多啊，我这当时看戏的感觉就是40岁左右最多，即使是老，就是晚年的史湘云出来，我也觉得这个演员顶多也就是30-40岁的样子， 非常有舞台魅力哈。 对， 那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呢是在我们现场对话了一段，接下来能不能有一个唱段的，单人唱也可以，不一定对着唱。雪文老师，您先给我们唱一下， 可以对唱 啊，可以对唱啊。 大门帘就可以对唱。 大门帘就是那个龙须沟里边的一个对唱，成峰的和那个 程娘子。 太 好了，欢迎。 可以唱几句啊。 接下来两位唱的这段是在哪部剧里边？ 整红旗下、就 是。您 是 父亲。 对，我是唱的父亲。 我唱的是母亲。 母亲。 这段呢就是母亲生完了。这个就老舍吧，之后他父亲巡城回来，两个人就是跟对着这个孩子，其实寄予期望，来唱的这一段。 迎面勃勃的吆喝，好凄凉。 平安健康， 哇，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精味特别的纯正， 对， 很醇厚的感觉。 哎，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提示一下，我们这次北京曲剧团啊，在2月8号到13号分别会演出曲剧《整红旗下》《龙须沟》和《花落花又开》。好，我们再次感谢盛国生老师和卢雪文老师，谢谢两位， 哎， 谢谢。也感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 谢谢， 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特别好的选题，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能够打开曲剧的文化之门。我是朱红，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咱们明天晚上7点钟再见。 本栏目奖品是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的演出票，演出时间2月10号11号，地点是人民大会堂，购票可以咨询各大票网站。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尔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月，一年都有效。什么时候想吃或者送给亲戚朋友，只要他什么时候需要的话，打电话给我们，直接顺丰冷链保证新鲜到您家。而且今天我建议大家单位发福利，自己囤年货，咱们来这两三张两三组都是合适，反正一年期，什么时候想吃打电话给我们。 好，赶快来拨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华都天